喂，好啦，翻嚟第三节啦，星期二得到。嗱，咁第三节咧，其实我哋咧都要讲翻啲时事嘅经济嘅嘢咧，即系以生意为主嘅嘢啦。咁啊，生意方面咧，最近今日都唔系最近啦，今日咧东苹果日报头条就讲有好多日本人同埋韩国人同埋香港人咧吓，就走私黄金去日本。咁呢单嘢你哋有冇咩听闻啊？ 有听闻，嗰个话系叫咩富二代嘛？但系即系原来富二代咁定义嘅， 系咩？ 即系几差嘢都， 咁唔系好富啫， 就冇富系咯。咁呢个先唔好讲呢个啦。咁原来即系 有市场， 话佢好，仲话即系啲报纸就话佢好有呢个咩生意嘅头脑咁样。喂，大佬，原来走水货叫有生意头脑，即系咁 上水大把啦， 系咯，成个上水全部都系啦。喂，不过又想问题啊，即系有啲人都话，哦，你哋啲奶粉啊呢啲咁样，哦咁啊得。即系攞咁都叫水货，咁你如果咁计嘅话，咁你攞金过去咁都系水货啦。有咩唔同啊？ 唔同就系人哋系纳税嘛，人哋日本政府摆到明有销售税8%啊嘛。 系 咁咧，你即系等于走私去日本咁解啦。 咁你喺香港唔系咩？ 香港冇问题嘅，香港买系可以嘅。你带翻大陆系你系走大陆嘅税嘛？ 哦，咁香港即系大陆唔足啫。 你喺香港买金都唔犯法噶。 即系大陆唔足啫，咁讲。 系啦，呢个大陆嘅问题又唔关香港事噶，要搞清楚一件事。佢咧走水货翻大陆咧，系逃咗大陆嘅税啫。 系啊， 系 冇喺香港冇犯法过，合法过买奶粉。 咁你啲金向香港出口都冇问题。 喺香港买金都冇问题噶，你带金都 带出都冇问题 噶。香港系自由港嚟噶嘛，同埋你香港买金唔使税啊嘛。 系。但系入嗰下有事啦。 系啦，去日本嗰下咧，因为日本咧就黄金系唔俾带。系多过某个数量嘅黄金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带超过嗰个数量嘅黄金，咁佢要抽好重嘅税咯。 你唔使啊，你唔好讲个黄金啊，你走去日本你要填张卡噶嘛，你去离境嘅，你喺入境嘅时候， 任何国家都要啦。你带几多钱？ 系啊，你带几多钱？你唔好多钱都唔得啦。你唔好讲咩，你唔好讲话带黄金啦。 系啊，日本个管制好严，佢一嚟咧，日本原来系限制黄金入口嘅。原因可能知道日本啲银纸系咁贬值啦，费卵事啲人过卵过去买金。 我讲个笑话嚟啫，有一年咧，我谂住去美国开户口咧，我带咗10,000美金去美国开户口咧。 哇！ 我朋友重返制啊，咁啊，我就分开几个同事一齐拎嘅，咁咪冇事嘅，每个都冇乜事嘅。嗰唔知5,000美金啊嘛，咁你两个都搞掂啦。咁但系咧，但去到银行咧，咁佢觉得咧攞咁多钱嚟系好奇怪嘅， 系 唔会见到咁多钱嘅。 全部用晒信用卡嘅啦嘛，攞現金啊！除咗劫匪同毒販之外咧，唔會有人有咁多現金。 冇錯啊！ 你唔好講咩，你香港存得多錢都問你啦。 我而家問啦， 而家問你㗎。 以前你存幾廿萬咧唔問㗎，而家你存10,000已經問你㗎啦。存咁多錢做 咩？我試過一個朋友咧，佢用得多錢咧，幾日之內用得多錢都凍結埋佢户口，唔俾佢用住喎。係啊， 我前一排開間新公司開户口，審反咁審啊，問我。你打算你预计你每年 turnover 几多啊？我都想好多啊。跟住又问你，你系做咩生意嘅？会销售去边嘅？即系问好大轮。以前开户口，喂，求其填两张 form 得啦。下个礼拜攞 check 啦，边度攞啊？ 系啊，而家 户口好难开嘅，因为惊洗黑钱。 因为系啦，佢汇丰银行俾美国佬罚咗 惊洗黑钱系咪先？所以点解你记唔记得之前啊？早大概年龄之前咧？学文思潮咪去到度度都开唔到户口嘅，嗰个未必系政治打压嚟噶，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人哋惊费事搞啊。 系， 咁但系咧，我已经讲过呢个理论就系话，一定有一家银行一定好肯开呢啲咁嘅户口嘅。就是中資，因為佢要睇曬呢啲錢啊嘛。 但係中資我哋最近去開都唔係咁易開。 你又一唔係啦，你試下你試下學文思潮去呢個中國銀行開啊嗱，一定快啊，特快通道俾你啊。 咁啲冷門啲咩交通銀行啊啲 都死㗎，一樣死㗎， 好撚難㗎，冇㗎。我都係以前未計咧，最好去聯創興， 因為 冇人嘅。基本上是服侍你一个嘅啫，系嘛？ 入到去同地毡有杯奶茶咖啡俾你饮添啊，真系。 所以笑嗰阵时， 佢哋都唔想睬你，你唔俾捻入嚟啊！屌，佢一望系追望。 以前你知唔知有一间银行即系得一间噶？ 大生啊， 系啊，大生银行， 大生姓马 啊 嘛， 系咯。仲有以前远东银行都系噶， 好少嘅咋。 远东银行我谂你都未听过啦。我话说当年 优德根噶系嘛， 优德根嘅 系啦。 佢嗰一年咧，我 亚视啊改埋个标志得佢 金錢，冇错有金钱嘅。你见啦，嗰时候我细个咧又系做暑期工喺荔园做过，呢几铺街新年咧俾$5。嘅礼券我哋， 远东银行礼券， 每张礼券系啦， 系啊， 你首先你开个户口先，跟住先捉到嗰$5出嚟， 你仲要打车， 你真 系冇用，你未算去， 你未算啊， 阿美夫又 当年，当年啊，呢、這个亚视派开工利是咪就系$5远东银行礼券咯， 系、啊， 结果。嗰啲友就好醒目啦，有人咧就系走去收集咗$4，帮人哋收集晒翻，自己换咗佢搞掂。 哦，咁我都赚大钱喎。 系啊，嗰、那个赚到啲咧， 赚啲啦， 执咗少少啦。 咁讲翻呢个 运，讲翻呢个运金咧，我相信在座各位咧亦都冇参与过啦，系咪、 嗯？ 有冇人揾你哋去运金咧？ 运金啊，未试过，试过有一年去台湾，细个年少无知。有个女人话俾啲嘢我，叫我带过关，细个唔知 吓， 哇，收尾翻到俾屋企人闹到我话，即银顶噶嘛， 系梗系。 喂，大佬，人哋好彩，你话如果佢系 白粉，你就死啦。 喂，台湾 命都冇啊， 白得噶啦。 细路仔唔怕嘅，唔会杀你细路仔嘅， 系嘛？都唔系细，嗰阵时都廿几岁嘅， 廿几岁， 廿几岁嗰阵时有啲问题啦，都系觉得自己系咪啊？ 好危险嘅呢样嘢， 未试过 咧。就其实我都冇嘅，不过我有朋友做嘅。 系 咁咧，佢其实旧年已经同我讲噶啦。咁啊，通常咧，佢哋每一次过去咧。其实一至两条金条嘅啫，因为一条金条一公斤咧就$30,000嘅、嗯，即系你去买嘅，就咁买一条一公斤重， 都几重下 咯，好重喎， 一公斤噶嘛，咁其实都唔系好重，一条细细条嘅啫，一公斤有几重啊，系咪先？ 咁就收入江门啊？ 唔系，你袋喺袋得噶啦， 但你过 X 光机咧，嘟你噶咯， 佢嗰边唔知点样咧， 系寄仓咯， 唔得啊，寄仓又唔得噶。佢一定系摆 你敢唔敢寄仓啊？咁多钱嘅嘢， 有 嗰、 那个金属嗰个嘢都 唔系啊！你上飞机就要过金属啫，落飞机过关唔使噶嘛。你系落咗机噶啦。 哦，系、哦。 即系佢啲金咧系 出境冇问题。 佢系可能系寄仓嗰阵时咧、已经寄晒喺嗰度噶啦，或者唔知用咩方法啦。咁、去到咧，去到对嗰个叫做日本嘅海关咧，海关前咧就喺厕所嗰度交收，咁咧就摄落去你啲衫啊，通常摆喺啲衫袋。袋入边嘅啫，咁你就咁行过去就 OK 噶啦，因为唔会手伸，唔会过 X 光机噶嘛，即系你尤其是过关嘅时候， 收张褛袋搞掂啦。 上机即系上飞机嗰刻要咁嘅，要安检嘅啫嘛，系咪？咁你落飞机冇噶嘛？ 冇。 咁佢哋咧就话咧，一条咧其实佢差唔多执成三皮嘢嘅。咁你两条佢哋一人带，如果带咗两条咧，就执$60,000噶啦。 哇！ 咁啊，当然咧，你唔系赚足个价差价噶嘛，因为咧佢哋有 水腳 主要系8%销售税。咁咧，你另外你要卖，你要俾人哋预翻人哋水位噶嘛，你咪直接卖俾即系卖俾嗰、那个嗰、那个 user 噶嘛，你要俾人赚噶嘛。所以咧，一转佢哋扣埋晒水，即系搵人带嘅成本咧。就係、是、包你來回機票，即、就、係、是、一個人計，通常係情侶嚟嘅，每人帶兩條啊，或者一條至兩條啦、老實講啊，四條金條咧，$100,000唔係個個做得起嘅，有啲人係細細地做啲、可能兩個每人帶一條咁過去嘅啫。咁佢哋要成本就係兩張，即、就、係、是、兩個人嘅來回機票啦。因為你通常情侶就冇咁，通常查少啲噶嘛，冇咁出事噶嘛。咁兩個人嘅來回機票加兩晚嘅酒店就通常都唔係好靚酒店啦，即係普通幾百蚊晚嗰啲啦。咁兩晚$1,000+啫，係嘛？咁亦都唔會太差嘅，唔會話整啲三嚿水俾你嗰啲嘅，亦都冇三嚿水啦，日本嚇。咁加埋咧，佢咧每人俾$2,000。呢、這個零用錢俾你嘅，即係你去日本要使噶嘛。 係咯。 咁當時咧就吸引咗好多啲 小情侶、 年青人啊、情侶，好多人吸引咗。 咩年代啊？ 舊年啊。 舊年 咋？我朋友都係舊年開始做咗。 哦。 咁佢哋做起上嚟咧，佢話好好做嘅，因為咧俾人扣機會唔大，因為你帶嘅量唔多嘛，因為你一大量咧就人多口罩，哇！你個團十個人分鐘有一個八香口，跟住人哋收到風就一折成團，可能折你十個八個就廿條噶啦嘛。 哇！ 咁你佢哋做就小本經營，一個情侶去，一批人去。一批人去或者两批人去咧，佢自己一个加埋另一个，跟住另外请多两个，咁啊四个人去，四个人八条金条好多钱噶啦，$200,000噶啦，嗰度执$20,000噶啦，差唔多赚一成咁多嘛，一转执$20,000好多钱噶啦，一年一个月做一单已经够啦， 够啦， 系咪？ 系咯， 啊咁佢哋咁嘅做法咧， 去年開始做就好多人嘅，因為咧當然好香港好多人覺得，嗰啲咁少錢，但係好多人連飛機都未坐過噶嘛，好多好多比較即係比較基層啲嘅市民，哇！一聽到免費去日本旅行， 仲有兩千蚊， 仲有兩千蚊，唔係兩千每人兩千蚊使。咁你兩個咪四千蚊啦，去嗰度吃喝玩樂兩日夠曬啦，係咪？咁變咗咧，當時係好踴躍，好多人參加嘅。咁但係去到今年咧，就開始捉得緊，因為咧太多人運金入去啦。咁啊捉，咁啊報紙今日登埋頭條出嚟，話有個叫做富二代啦，因為譬如嗰日報個水平咧，即係佢哋嘅水平，即係佢哋覺得幾千萬，哇！好人有錢㗎啦。 點會即係當年啦？阿劉聯雄買啲LMS嗰啲 手袋， 嗰啲手袋五萬一個話，哇！50,000一個袋，你唔好咁大聲啦，你。对于刘连红来讲，等于食碗叉鸡饭噶咋？你会唔会见到个地盘工人响间烧腊铺食碗叉鸡饭啦？哇，佢食叉鸡饭啊，唔会噶嘛？ 嗱，你话嗰几廿万一个袋咧，其实对于一般人嚟讲都系天文数字，但系 你要睇人讲边个啊嘛？ 但系 刘连红， 但系咧。《蘋果日報》嗰個水平咧，係礙於咧，哇！人哋有幾千萬，好犀利啦，富翁啦，話有半億身家，講到邊個？喂，佢哋心目中原來係即係睇《蘋果日報》嘅編輯或者周刊編輯咧，五千萬同一億咧，係香港嘅天文數字，一巨富級數。喂，我可以話俾佢知，只要你行去銅鑼灣，向上岳高頭望一望渣甸山嗰度啊， 全部都係啦， 嗰度有一兩千個人係有十億身家嘅， 係。 佢哋完全唔知道咩發生咩。 你搭完一程十號咧巴士咧，兜一個圈翻嚟咧， 係啊，十號你淨係向上望啫，司徒拔道、羅湖道一路望上去，嗰度已經係有一萬個人過十億身家噶啦。 係啊， 可五十億身家可能都有幾千人嘅。 我啲朋友話嚟到香港，佢話：哇啊，為什麼這年那麼多 Tesla 啊？我話唔多噶啦。你如果你跑马地咧，最多咩咧？呢期好多咩咧？麦兰伦啦，麦兰伦咧系一啲咧，我谂咧系玩到冇嘢玩啦。 要 法拉利又玩过啦，林宝坚尼又玩过啦，我又唔想揸宾，又唔想揸 Benny 啊。哎，玩咩好呢？哎，麦拿伦啦，新牌子 太少啦， 三四百万，哎， 冇人买， 啱啊，呢啲好啊，喂，大把有钱佬啦。 唔系嗰啲苹果啲编辑咧，因为自己攞自己嘅人工做一个角度，一路写一路谂，哎呀，哇，几时都几千万 都赚唔到。 喂，仲有一个我要真系要即系要屌下佢先，佢成日都讲咧赚几多钱咧，佢话佢唔计成本噶，佢话一年赚100万，喂。佢未計嗰個成本喎。 啊，係啊， 成日都係咁嘅話，年賺100萬，喂，大佬個生意額嚟嘅啫，大哥。 所以咧，仲有一個啊，唔知乜乜乜王，我一升唔起噶。佢咧年賺唔知咩三年賺唔知20萬，哇，講到天文數字咁樣，黐撚線！你除翻啊，看更都唔知 點算啦。就係咯， 佢真係嘅，三年唔知賺幾多錢，就係乜乜王啊！你已經 你講今次 啊，黐鳩線嘅。 你講呢個運金呢個咧，佢話佢嘅嗰舊年定唔知個轉啊，嗰個富二代。執咗四球嘢， 系， 哇，你唔好咁大声啊！ 四球， 冯卫光四球啦，系咪先？ 一年執四球， 一年執四球， 咁唔同，咁佢系一转執四球可能？ 唔系啊，唔系一转啊，咁你计到，其实佢咧每一转咧， 其实咧嗱，每一转咧， 一日10,000到嘅啫喎， 其实，10% 嘅有 10% 回报嘅，即系你计埋使费啊， 系 有 10% 到嘅，即系话咧，你带100万货，佢有10万蚊赚翻嚟嘅， 嗯。 系咪？咁如果你一转执做二三做300万咪30万啦？咁一个月做十转咪300万？ 嗱，总言之咧，我以苹果日报睇佢咧，就执咗四球，就讲到好似咧西朝大饼咁大嗰400万。 哦，系啊，系啊， 即系你一年啦，我当你一年啦，或者半年啦，即系你计好多其实 bank 卡。屌，一日都能執四球啦！你可唔可以炒家添？ 唔係佢冇概念咩多咯， 佢對於錢冇概念啊！佢哋唔識嘅真係。 不過又講翻呢個咁嘅經濟啦，咁啊，即係其實都係一種叫我自己覺得係一種悲哀嚟嘅，即係做呢啲咁，好似你個 friend 咁樣啊，做幾耐？而家做有冇做啊？ 有，而家做緊嘅， 仲做緊嘅， 係啊。 但系即系 我都有借钱俾佢嘅，仲交紧利息嘅。 哦，即系佢有俾利息你。 有咁啊，咁即系朋友私底下借俾佢咁解嘅啫。咁佢哋做生意，佢哋唔系用自己嘅钱做噶嘛，即系佢都系同人哋借翻嚟。不过佢哋嗰边赚得更加多，咪俾利息咯，咪一样咁做法啫嘛。不断喺度滚咁解。 都搵到钱噶嘛？ 搵到都话执 10% 啦，即系咧每一次过去，譬如带500万货，执50万咯，几好赚啊！ 一個佢個 frequency 幾多度？ 我唔知啊，我冇問，我冇問到咁 detail。因為佢舊年 再問 detail 啲人打電話俾。 唔系啊，旧年咧嗱，因为咧我哋公司同事有个咧突然间收到电话，喂有笋嘢、啊，叫埋个老婆去做啦，去日本玩，每日有每次有2000蚊零用，又可以住两日、三日两夜，喺度系咁讲，我哋公司屌，我已经、嗯、我哋唔出声，特登唔出声，等佢讲系咁讲啊，我屌，我哋都做紧啦，不过即系我哋有朋友做紧啦，费事都爆佢话啊，乜你咁卵背嘅？如果你系有人嬲你做嘅，喂人哋嬲我哋。 不過揸裝 嘅，人哋入嬲我哋入股，原來你係 諗住 做腳嘅咋？ 你諗住做腳，咁、我哋唔出聲，費事好似嚇，好似嘲笑人哋咁樣啦。 係，你話問咩我？ 咁佢講曬 detail 出嚟喎，啊2000蚊啊，都冇乜點食你水，其實唔止嘅。不過咧。拆到落嚟，你嗰度2000蚊差唔多啦，因為上面應該高少少嘅，即係嗰個批發啦。 咁計啦， 佢一路揾人拆出去拆，你又幫我揾腳翻嚟好啦。咁我俾3000蚊你，你又賺一千。 即係好似香港大半，唔係大半、二半、三半咁咯。 即係撐下林鄭英嗰啲啦， 撐林鄭英、撐林鄭啦。批出嚟1000蚊个嘅，哎，我800蚊拆俾你，你又800蚊拆俾佢， 最终到最后得2嚿， 最后三嚿， 次价 有啲仲惨啊！撑反占中嗰个嚟啫嘛，高污 系啊， 又得高污嘅啫。斋团 哦，唔系佢有饭食嘅，佢 有嘅有嘅， 饮餐茶先嘅。 食咗餐晏之后，仲有300蚊袋嘅，佢唔可以话俾你知。诶，我系落嚟赚300蚊嘅，唔得噶嘛，系咪？佢冇工作证噶嘛。啊所以佢好醒目啦，佢净 系又唔见，又唔见差佬同入境处拉下呢啲嘅。 你有乜证 据拉咧？ 你冇证据啊嘛，佢又嚟勾污啫嘛。 其实 Hidden Agenda 都可以吓，做到好似唔使钱咁啊，入嚟咯。 得嘅，佢公开卖门票嘛。 你使乜门票啫？我饮酒咪得咯。嗱，一定要飲幾多錢酒咁得咯，或者一定要飲幾多錢飲杯水得唔得？ 係 即係你要呢杯水，屌聖水嚟嘅，鬼佬咧覺得啱口水嘅。 其實咧，佢應該學嗰啲賣翻版 CD 嗰啲做法， 擺個箱喺 門口。 唔係啊，隔離嗰個單位收錢，入到嚟乜撚都冇嘅。不過咧，哦，原來你喺度啊，得我有朋友喺隔離唱歌，你有興趣聽啊，就過隔 離咯。 唔係用賣翻版 CD 方法，咁就避過曬啦。 樓上樓下 係啦，我幾撚時有收錢啊？我系免费，我系免费义工，我演奏俾你听嘅，收钱系隔篱。咁隔篱我哋拉咩啊？拉咁乜撚嘢？我系收300蚊 嘅。不过咁讲，可能租唔到两个单位咧。 咪你学 Uber 咁咯，可能上网交易晒先。 系啊，喺门口收得啦，嗰个人。收钱个喺门口收钱嗰、那个，系嘛？收完钱嗰个咧就，诶、哎，嗱，我有朋友，不过咧免费就俾你哋听，你去听啦，系咪？ 乜你咁似以前嗰啲有走去即系买呢个翻版嘅软件咁嘅， 就一样咯。 咁咪劈低钱啦，劈低喺个隔篱咯， 俾张纸仔你，跟住唔知喺边个单位度攞啊，嗰啲嘛。 依家唔好扮嘢啦，刁伯讲软件啊， 乜翻版软件好多嘅， 四楼系嘛？ 睇嗰啲咩啊？以前芒果佬喺门口收飞嗰啲咧，睇铁衣舞啊啲嘢，喺九龙城睇艳舞咧。 哇，九龙城艳舞啊！ 哇你咁熟嘅？ 阿芒果佬讲啊嘛。 哦， 系陈恩健讲。 我记得话陈文讲， 唔系陈恩健讲。 陈恩健呢个又系大品友嚟噶嘛？ 咁佢都当过差噶嘛？嗰、那个你知咧，系喉都沙晒，因为收飞嘛， 系 嘛？ 喂喂，加啦，喂喂喂，嗰啲啊嘛，把声咁嘅， 类似嗰啲啦吓。咁你收飞嗌到把声都沙晒嘛，系咪？嗱，咁我哋咧从呢方面咧，头先我哋都有提过日本咧，点解咧？佢哋会买金，因为日元不断贬值，但系咧佢哋又唔敢买楼，因为咧。金是全世界都认可的嘢，所以他们去买金。但日本政府呢其实是怕你们买金的。为什么呢？你拿晒啲钱去买金，商业活动就差 了。我想问一个， 你金可以搬得走嘛？ 反而我想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究竟金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而家越嚟越少， 即系我讲紧佢嗰个响个实际应用上， 工业有应用， 好少啦， 但系唔多，而家 系唔值呢个价钱。 C P U 只脚咯，咪金嚟啦。 系好多，其实好多零件都系镀金 嘅。 系咁，但系即系佢系唔需要值咁多钱，唔值到咁贵噶嘛？纯粹一个供求问题，先令到咁贵。同埋始终要揾一件嘢嚟做，即系本位。 呢个系避难嘅，呢个系攞嚟做避难嘅。你记唔记得以前咧有个叫陈新新嘅人啊？佢成日喺度讲话咧，即系廿年，即系当然系80年代啦。佢成日都话廿年之内黄金咧系会跌破佢嗰个成本嘅。佢成日都 试过啦，试过一次啦。 佢成日都话黄金 系2003年。 吓，佢成日都话黄金变烂铜嘅，记唔记得？系个陈新新嗰阵时成日讲呢样嘢嘅。不过当然啦，佢自己后屘嗰只新新分瓜埋啦。 系 嗱，呢、這个我就冇乜点听过，但系咧有一个去到2003年咧。 就黃金真係跌穿咗佢嗰個成本價，去到$250。 開採價 係開採價係啦，因為咧你真係成本都要咁嘅錢咧，咁當時就有個人出嚟叫人哋買金啦，叫做麥嘉華。末日博士成日唱淡嘅啫，但当时佢系真系即系出嚟讲，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嘅，你已经低过黄金嘅开采价啦，咁边个再沽俾你啊？有人沽俾你，因为沽金咧系有息收嘅。炒金嘅市场系调翻转嘅， 沽金有息收，买金冇息收， 系啦，买金反而冇息收嘅，所以咧啲人咧就系、是、沽金，包括咧开采金矿嘅嗰啲人咧都去沽金，因为收息啊嘛，赚息啊嘛，跟住咧佢谂住沽冧佢之后咧喺市场补翻平货啊嘛，但系就俾麦嘉华盗出咗，咁佢哋亦都大手入市啦，喺低价嘅时候入咗好多黄金啦，跟住由2003年开始，黄金就展开个升浪，升到2008年好似系嘛，2007定2008咧，升到最差唔多1900蚊嗰阵时啦，就好夸张，升到几倍啦。咁但系咧，头先你都讲得啱啦，而家黄金实际嗰个工业用途越嚟越低啦，即系只能够咧系成为一种即系其实心理嘅资金避难所。老实讲，避咩鬼黄金啊？冇息噶嘛，黄金买落去，黄金最紧要咧系冇利息，所以咧 好过另外一样嘢，好过钻石。 咁係鑽石嘅買價都係實在太大，而且鑽石更加唔值咁多錢。 係，同埋個鑽石嗰個根本就係俾咩嗰間 DBS 係 啦 ，DBS 上佢定價噶嘛， 太佬控制曬嘅。 黃金就好得意嘅，黃金其實亞洲人係有一個迷戀喺度嘅， 印度人、 印度啊、大陸啊、 中國 嗰個係 其實 嗰個係迷戀嚟嘅。如果唔係咧，個金價托唔到依家嘅。 係，主要係有依啲人喺度買金啦。咁但係咧嚟緊咧，全世界嗰個資產咧，其實都會傾向咧走向物業嘅。我睇，因為 都係繼續都係咁。 係啦，因為咧你始終物業個供應咧，每個地區有每個地區有唔同嘅限制，但係咧始終你冇辦法大量供應啊。但係咧，因為債券、因為股票係經歷咗2008年海嘯之後咧，啲人係真係唔相信紙啊。 再加埋嗰個之前有嗰啲咩？ 雷 曼啊， 雷曼啦，就系经过雷曼啦， 即系 accumulator 啲人系唔相信证券啊，债券同埋证券啲人都唔相信，因为你真系张纸嚟啫嘛，你随时可以跌到一无所有噶，随时可以变零。 你同埋你最离谱就系嗰啲咁嘅会计师楼，随时可以话诶、哎，我唔签啦，唔我唔签啊，直情份嘢我唔签啦，我唔认啊，我冇写过啊，喂，但系边可以咁噶？但系就即系，但系点咁讲，日日发生。 系咁啊， 即系几无，即系所以其实， 所以啲人咧开始倾向买实物啦。但系实物亦都有两种，一种咧就系有息收嘅实物，同埋冇息收嘅实物咯。贵金属就系属于冇息收嘅实物，所以唔起咯。喺2009年、2008年之后咧，啲黄金仲跌咗嘅，跌到而家1200几一安，最低跌到1100蚊，系咪？咁但系咧物业咧就不断系咁升啦，因为物业咧话晒都有租收嘛，有利息，即系有个提供到 个别地方例外咯，即系系得日本啊、瑞士啊、德国呢啲地方。 即系呢啲地方都冇乜人投资噶啦， 冇啦，西班牙都冇噶，有你买个西班牙买楼，送个西班牙护照俾你啊， 系啊，嗰啲冇用，即系咧你逢亲见到好多啲嗱，有人咧喺度提倡买日本楼，我一路都喺节目同人讲咧，日本楼其实唔买得嘅，因为咧你嗰个成本太重，而且咧佢人口咧不断萎缩。你人口萎縮嘅時候咧，就變咗供過於求，因為日本人個觀念咧，你一時間你成個民族嘅觀念扭轉唔到嘅，因為佢哋經歷咗20年通縮嘅，佢哋只係會覺得每一樣嘢都會繼續貶值落去嘅，乜嘢都會貶值，即係黃金例外啦，黃金你跟國際價格嘛，係咪？咁變咗黃金就算唔升值都可能貶值啊，都可能會頂得順啦。但係物業佢哋覺得係會貶值嘅，所以咧。香港人要過去買咪賣俾你咯，咁點解咁多香港人做呢啲生意啊？ 大陸人先， 因為有大量生，因為有大量貨供應嘛，我唔怕冇貨嘛。仲有，我幫你買完層日本樓，你會唔喺日本收租啊？你唔會嘛？你咪揾我收租咯。我個年年喺度賺你手續費都夠啦。 係， 佢做一個就唔夠皮嘅。我如果有500个人幫我買成日本樓，我有500个咪收租，我坐喺度我收租啦。到時你收租，你交一部分俾我，等於我收埋你嗰份租啊。 即係佢再幫你管理，咪立嗰筆咯。 所以咧，佢係赚硬嘅，你就未必就系咁解啦。佢叫你买嗰个，佢赚硬嘅。 唔怪之，我连响信和我都见到有啲。 信和而家多咗好多铺头卖日本楼，原因就系咁啊嘛。佢同你挂咗钩，嗰边又有着数俾佢啊嘛。正式即系老实讲啦， 食几浸喎。即系你带去睇一转嘅时候，都已经食有。 我一年前有人带我去睇咩咧？走去一间朗豪坊啊，唔系系咪啊？嗰间即系冧呢个嗰间酒店咧，入去睇，哇，又有茶点招呼，又有香槟饮。哦，原来卖咩咧？马来西亚楼。 哦， 又系卖得嘅。 哦，嗱，马来。 马西亚楼又是另外一种概念，因为他们在销售那个第二家园、就是现在碧桂园推出那个在新加坡对面的叫新山。 是 咁、那个地方呢我亦都要讲啦，因为呢我哋本身有个 partner 做生意嘅一个 partner 呢，佢喺新山呢有三个尖沙咀咁大嘅地、当时呢就十扣钱，即係十蚊啦， 十蚊鸡， 十蚊马子，马子呢炒到二百蚊， 哇， 就係、是、由中资嚟扫地呀、因为呢二百蚊波子几钱啫，四嚿水港纸咋嘛、因为马币跌到落去个九嘛，之前两个半㗎嘛马币，而家跌到得返个九，有九个几啦， 跌咗好多， 跌咗好多好多，喂，两个半跌到得返个九， 即係佢经济都唔好， 跌咗成三成， 系唔好㗎， 好差， 系唔好。 我 friend 而家即刻过返去放层楼啦，已经过翻。 冇噶，马来西亚咧，旧年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曾经出现一啲咧，好似美国当年次案咁啊，个个交翻层楼俾银行，你唔信？因为咧。自己住又咁啊，其实冇咁嘅需要，因为地方都大嘛，马来西亚。但系租俾人又租唔出去，咁啊楼价又跌，佢哋惊负资产咪嗱声寄翻条锁匙俾银行。 我仲俾个客冧我，叫我去槟城度买楼添，仲衰啊嘛。 但系我个朋友都话啦，佢上面而家有三千间屋喺新山等紧卖，每间卖七八十万港币，至到一百万唔够啦，一百万楼下噶啦，七十万至到九十万咁上下啦，全部都成千几尺噶，咁计落个尺价好平 嘅， 建筑成本佢全部好平，因为佢地价平买翻嚟，咪十蚊尺，即系佢哋系好早期嘅发展商嚟。咁但系而家都冇得搞，因为咧嗰边系都几滞销下嘅，即系成个大马咧，除咗吉隆坡可能啲楼仲好啲， 但 唔可以市中心啊， 但唔可以照板住碗，唔可以照板住碗又喺香港啲酒店整翻坛呢啲咁 样 促销， 有好多噶， 有好多噶。不过咧而家因为咧佢哋当时系佢哋有个政策就系咧可以帮你申请一个护照，即系帮你申请喺嗰度嘅居留权，跟住譬如满咗几多年就可能申请埋入籍咁样咁上下啦，有个第二家园啊嘛，咁碧桂园而家咪 sell 咁样啦，喺啱啊新加坡对面。 但系马来西亚话俾知啊，即系阿非拉嘅啫，即系我自己去过，其实都唔系一啲 都危机四伏， 即系都系一啲 感觉。回教国家， 回教国家你又唔可以乱讲嘢， 即系叫走埋嗰啲地方冇走。 不过系啦，有 YouTube。都叫有 YouTube 睇， 有 Facebook， 有 Facebook 嘅都仲系叫有 我哋都好多大马网友噶，我哋好多。但系一个国家始终咧，以回教做国教嘅国家咧，始终都唔适合我哋居住。即系当然啦，你话我哋去，就算去吉隆坡、去沙巴，就算之前有人讲嘅山打根，都好多华人住，佢哋都系以食猪肉为主嘅。咁同埋回教就好大冲突啦。但系佢哋反而咧喺呢方面，马来西亚咧就比较包容啲嘅。 系， 佢世俗化好多， 世俗化啲。即係相對咧，佢世俗化噶啦，但係有啲鋪頭，譬如馬來人開鋪頭咧，冇走埋嘅。即係你就算士多都好啦，冇走埋嘅。咁當然唔會有豬肉嘅產品。 咁你睇下你住邊？你住邊度啦？如果你話住一啲華人聚居多嘅地方， 城 你 就寶、吉隆坡呢啲 私模啦，有個地方私模 係啦，都多中文字見到嘅。 即係逢親見到多華人聚居嘅地方咧，都可能適合少少。但係咧，如果即係坦白講啊，聽我哋嘅網友好多人。經常有人問我，即係 PM 我，喂有二百萬喎，而家退咗休喎，咁啊買樓，香港買樓買唔起啦，深圳買樓都唔夠錢買啦，係嘛？咁點算咧？咁樣咁啊，我老實講啊，都好難話叫你去買日本樓。或者叫你买马来西亚楼嘅，我自己嗰边坦白讲，我等于我边嗰边嘅拍档嚟嘅，佢如果啲楼盘卖得出，我都有着数嘅，但系冇用嘅，而家真系卖唔到。 但如果平平啲买车位嘅得唔得啊？ 香港啊， 系啊。 其实车位我唔建议人买嘅，因为咧有个问题就系、是、咧，你话楼盘为还楼盘为，但系咧车位系受过经济。循环好紧要嘅，一到个市唔好嘅时候，啲人搵唔到食，车都劏鸠埋。 第一个跌佢先， 车都通埋，边个要个车位啊？你个车位又唔瞓得，你话唔系？间咗四埲墙，我喺个车位瞓觉又唔同，但系 唔得啊嘛。 嗰、那个契唔俾你喺上面跳楼啊嘛。 我个车位又摆个单车度，俾管理处贴张纸啊，好似扶走 咁 啊。 咁啊过分啲喎， 系 咯， 系咪先？所以好麻烦，除非你个系车房。但系冇得买嘅车房， 系咯，车房你有车房又唔使买 啦，系啦，好似后市啦， 香港有几多车房啊？系我呢排吓跑山跑上半山就见得多车房啲嘢啦，真系车房啦嗰啲， 山顶山 顶嗰站咪有咯。 系咁啊，所以咧车位我一向都唔见有人买嘅，因为咧手个屎人唔掂，手多其中就系车位。 嗯， 咁同埋汤铺，我喺度同人讲噶啦，喂，最紧要你千祈唔好买任何汤嘅咧，汤房啊、汤铺都唔好买。当然你自己买个唐楼翻嚟有 再汤， 有九百尺汤出嚟，咁又唔同，嗰、那个另外一回事。 所以咧，效法呢个我哋嘅波叔， 波叔汤房波系嘛？呢、這个系即系香港嘅。 role model 獅子山下嘅嘅勵志故事嚟嘅， 奇才啊！ 正講係嘛，又醉駕，又 團地， 有團地， 係咯， 跟住咧就係又飛黃， 又去飛黃騰達咯，即係簡直係一個逆向淘汰啊！ 係啊， 可能 legend 啊， 唔係可能再做多五年喎， 係咯。哎呀，香港有福啦， 真系 真系，即系香港有福啦。不过咧，更加以后都更加咩皇马八出更加唔会嚟，因为耻辱啊！你揾佢颁奖，系老实讲啊，而家 what the fuck 啊！ 而家所有嗰啲国际城市啊，有呢啲人出嚟，啲人觉得羞耻，哇！你条卵屌你！颁奖俾我，我呢个杯我仲拎唔拎翻屋企？我抌鸠咗佢算鸠佢啦，系咪先？真系噶。 喂，我想讲一讲嗰单有一单嘢咧，我想讲讲嘅，几惨。啱啱咧睇网新闻咧，就见到嗰、那个MMA 嘅， 哦，哎呀， 好惨啊！ 拉咗啦， 拉咗啦， 唔系拉，算拉。 唔系拉，咁 俾人搞， 俾人搞， 搞紧啦。 讲下咧，呢个叫做咩？徐晓东，唔系陈晓东啊，叫徐晓东。 徐晓东， 格斗狂人系人称啊。 但系佢其实咧，我觉得佢反而系即系中国嘅清泉。 喂，佢有咩罪啫？佢只系打赢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那個、 太极高手， 沽名钓誉嘅傻閪太极 宗师添啊，唔系高手啊。 即系有一个你都睇到啦，有个央视有个女人，讲个女人话系一啲咩法工隔山打牛啊， 好、多呢啲 南啊 呢排好多呢啲片啊。 嗱呢啲咧根本就系戏子。 系啊，全部呃鸠人嘅。 但系咧，就真系你唔好理啊！咁多人信，咁佢只不过佢做国王的新衣啫嘛， 系 系嘛，踢爆出嚟。嗱、中国就系咁噶啦，逆向淘汰，系唔系去 搞？唔系搞有五大派要围攻佢啊，好似光明顶咁样啊，系嘛？ 系啊， 除咗少林之外，武当、峨眉、空洞、青城，仲有咩啊？五大派仲有边派啊？ 佢记得会唔会因为少林寺上咗市咧，所以唔敢乱嚟，会影响股价？ 少林寺有上市咩？ 有啊，等大陆 未系嘛？ 大陆大陆上市噶嘛？ 有上市咩？我唔知道、 不过咁啊，喂，即系佢其实最惨系咩咧？用武功我唔够你打啦， 系 咁啊点咧？就揾嗰啲咩咧？工商啊， 督够佢背脊， 冇错，查封佢，暂时要你停业。第一，同埋佢微博都要暂停啦。 哦，封佢微博， 封佢微博同。 同外界斷絕， 其實同早兩個月咧對付樂天係一樣，你記得對付樂天超市啊，都係揾消防嚟搞救佢。 你知唔知啊？佢既然敢死咧，即係當然大陸人就叫佢大逆不道啦，就話佢佢就話釣魚台係屬於日本嘅。 哦，咁啊啱啊，客观陈述啦。 系啊，你真系自古以来都戆鸠。 可能再落去，佢可能话：喂，你学 MMA， 你系勾结外国势力。 诶、冇错，佢就话佢其实好崇美嘅、即系佢好中意呢啲咁嘅 美式 啊，呢咁样。咁喂，其实呢啲系其实你个人嘅谂法嚟啫嘛。即系你班贪官，你都崇美啦，系咪先？ 系啊， 一箱盐箱钱运过去。系嘛，搞埋咁多啲， 我净系你原木个女可以去美国嘅吓， 系嘛，净系你阿习近平个女可以过美国读书。 系啦，你个个去晒美国读书。 阿黄岐山嗰啲老婆阿妹啊，啲咁样响咩？石龙西嗰个只 Cupertino 啊，讲讲啊，嗰笪地方啊，讲开呢个先。Cupertino 系咩咧？同埋呢个 Sunnyvale 咧，就正就系苹果，苹果嘅地方。 嗰间屋只系值$500,000+咧， 即系 有失身 啦。 不过我觉得咧，咁样唔系好衬， 唔系好衬 黄岐山啦。起码都买紧$100,000+嘅屋啦。 就系咯， 成座山啊，应该系要 $100,000+好难嘅。 成座山买咯， 系咯，买黄岐，再将嗰座山叫黄岐山， 唔系啊，先即系啦，将比华利山改做黄岐山，系嘛？一间屋$500,000，将20间屋打通咯， 真系 坦克嚟啊！车捻晒烂晒啲嘢，跟住重新嚟过，挖嗰个啊200米嘅泳池啊 ！call 老婆食饭用 WhatsApp 噶咯， 咩 WhatsApp 啊？即系对讲机得啦， 系嘛？ 系啊， 即系喂，其实咧嗱，呢啲咁嘅即系讲翻嗰个姓徐嗰个啦， 系 佢俾完呢、這个呢、這个消防搞，跟住咧应该会嚟紧咧会有啲咩咧工商啊， 工商 乜乜啊， 工商行政管理就话你咧系无牌经营，冇攞商业登记，冇攞营业执照， 几时到搞咗啲税咧？ 税一定问你逃税。 你放心啦，呢啲即系陆续有来噶啦。 跟住咧，仲有咩咧？仲有啲卫生部门可以嚟啦，就话佢嗰度咧就滋生细菌，系嘛？唔可以咧，俾佢咧喺度教武功啊！如果唔系咧，其他人就会感染细菌噶啦。跟住捉鸠埋佢，跟手咧喺微博咧就话佢咧叫做咩啊？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哇！拉佢巡城监狱啦。 呢个仲要咩有期徒刑啊？呢咁样咩？诶，总之好奇怪嗰啲名 字，因为搵啲公安嘅叫喺个电视镜头前面喺度认罪， 系 我系我唔啱， 应该执低佢嘅，落队仲执几佢添啊，应该收手我哋呢啲和谐啊， 喂人哋啊，因为惊内功犀利咧，就震死你， 震死你 啊惊，人哋咁大发慈悲，你系要打救人哋嘅，打到你爆晒光，系咪？ 但系嗰几个咧，巨平派啊，海沙咩啊， 海沙派，巨平帮 新卷门。 跟住仲有黄老吉凉茶、许留山芒果西米捞、吓陈之记老刀庄咁样都出晒嚟啦。 但系咧，嗰班友佢话：屌系啦，唔啱啊！到跟住话：喂，打佢啊！喂，咁边个退下啦？ 你先， 咁 你讲， 你大姐， 喂，你咪睇叶问， 叶问二啊嘛，系啦， 陈师傅你上，我你上先啦。 仲好真系好线嘅， 打亲咗嗰个系嘛？跟住德安啊，你上啦，俾人打到扑街系嘛？ 你小心啊，地下好线嘅 系啊，一捻嘢。 唔系佢而家唔系笑，佢话佢绝脚， 系咩？即鞋线咯， 系啊， 不过佢绝脚啊。 下次大家一齐除鞋。俾机会你平反啦，唔好话乜嘢系嘛？ 根本咧 签订咗生死状，我愿意俾你震死。你发功啦，即管发功啦。 我同你调转啲鞋着。 我唔敢讲话中国武功一定唔得啊，即系只不过好多时咧就流于咧表演性质。开埋啲手咧，开式啊，咪叫 起手式 咁样，哇，摊咁啊！ 依家系黄飞鸿， 喂，你都神嘅，你只手咁样摆，我点回得一次去保护个头咧？一锤执埋你喺度，用最短嘅距离，即系好似阿李小龙话斋， 佢谂住黄飞鸿系咁样， 系啦，咁佢一锤咩？你又收唔翻切， 系啊， 因为你 唔系佢个距离好远嘅安全啊嘛， 系 嘛， 系咪？即系根本都唔科学嘅，人哋 MMA 就系话一啲最简单、最直接了当嘅方法， 怼冧你， 我怼冧你啫。OK， 你目的系做咩？你目的喺度开手起手式啊，要嚟跟住等啲人打，好就应啊嘛。 唔知啫，唔好理咁多。总之你用乜嘢技术综合格斗啊嘛，综合晒咁多嘢，你砌低佢得啦，系啦，砌低佢得啦。 因为个问题就系大陆咧，佢系唔会鼓励你真系攞嚟打嘅。 系 你谂下， 因为个个咁好打，你解封军 咪就 系 咯。 我哋开武馆赚钱。 佢而家话喺大陆咧，所以呢啲咁嘅嘢咧，就变咗类似有少少似体操，体操啊，可以玩体操咁样，即系表演，然之后哦几多分咁嗰啲嚟噶嘛。 你唔见你？嗰啲嗰阵时啲咩角术比赛嗰啲咧，啲人哇跳到九楼咁高，跟住落地啪咁啪落地下，嘿咁跟住咧，好好咁，即系呢啲，喂，咪老实实啦，即系你问，可能佢都会好打得嘅，即系对于我哋普通人咯。但系你话即系如果大家都要练过下，你泰拳你唔好话同 MMA 啊， 系啊， 泰拳你冇打嘅，你 俾人打到扑街， 即系泰仔大嗰啲咁。 即系其实王杨大其实好蠢嘅， 系 你练嗰几个月系唔够人打，人哋由细练到大， 梗系啦， 第一挨打， 应该佢嗰几个月系练挨打咯。 人哋大佬由细练挨打嘅， 佢个问题唔系唔挨打，而系佢冇一分钟气啊。 系啊， 佢根本咧去到尾咧，嗰啲拳咧，你见到佢出拳咧就已经系冇力噶啦，已经系，因为你明明出拳应该直噶嘛，佢咁样向下咁啊， 佢成个掉晒噶啦。你本身你都唔系打开嘅人，你玩乜捻嘢呢啲啊？ 唔系，佢根本系唔够气力支持噶。 就老实讲，呢啲人咧真系学睇老毛书睇到傻捻咗啦。老毛咧就话俾你听啊，佢从来唔识英文。本字典睇一晚，第二日就识英文啦。咁讲啊，咁日日一样，我都唔识打拳，不过我学一阵，我识打拳啦。佢真系以为自己天才乜啦？ 如果你张无忌啊，真系 咁正音啊！ 唔系佢话老实讲，你睇得金庸书武侠书太多啦。你以为真系有嗰啲叫做咩啊？天生同将啲功夫传俾你啊？ 九阳神功啊？ 又或者 骨骼精奇？ 我睇到摩登如来神掌，食咗粒大云丹，即刻有功力啊！有失传斩啊，一次救善。所以咧冇噶，呢啲俾人打咧系即系斩系有排笑。 所以 系人都记得你嗰一分钟噶啦。 所以我觉得咧，中国呢个咁嘅国家咧，即系其实我其实冇咩唔会觉得有咩愿望，因为咧一个肯讲自己相信嘅嘢先啦，起码唔好你啱啱先，我唔先唔信佢话咩，你话钓鱼岛系咪你？而我觉得 你讲一啲咁独特嘅嘢叫枪打出头鸟。你如果一个民族系要枪打出头鸟嘅话，我唔觉得你会有啲咩创新。你讲一百万年都唔会有 Android， 一百万年都唔会有 Windows 出。 哦，唔系，佢有好多自主研发噶。 有啊，有咩有微信啊 ，WeChat 啊。 架飞机咧，屌咁样个 WeChat 你咪又系抄人，屌你系咪你第一个做先啊？ 啊，冇所谓嘅，抄咗就得噶啦嘛。 系咪先？即系个飞机咁样，喂大佬。 正式你看 看万达朝宗嘅佢咁 样啊，明嗰、那个名创优品可能做得大过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叫做无印良品啊。佢当喺大陆，喂大陆系一个13亿嘅内联网嘛，佢生意足够大过你日本啦、啊。 咁你只不过你先天性你强啫，唔系表示你嗰件嘢真系好，同埋你冇开放，哦、你冇真正嚟话你微信咁啊，你冇真正开放俾国际去竞争啊嘛。你呢个 blog 嗱。本来拉做得唔错嘅，做咗 block 咗啦 ，block 咗啦，系啊 ，block 咗冇噶啦，而家拉喺上高做嘢做咩？净系做卖souvenir， 系卖嗰啲公仔， 公仔，即系变咗成为一间冇 公仔店咯。 我怕你啊，系嘛？但系 唔系啊，有时咧，你睇翻嗰个最终嘅发展咧，有机会出现个咩情况咧？ 系 就系、是、佢上面净系谷佢一个，譬如话你而家腾讯咪差 ICQ。 系 嘛 ？QQ 咪即系拆 ICQ 啫嘛，但系佢而家大到咧，你 ICQ 执到粒啦，玩完啦，冇啦，系嘛？ 因为自己里面中国已经够玩啊嘛。 系啦，系咯。佢到时腾讯而家有23000亿、24000亿嘅港币市值，哇，突破咗3000亿美金啦嘛。当佢再大啲落去的时候，咪收购你 Hotmail 咯。Hotmail 即系 Messenger， Microsoft 咯，即系 QQ 咯，佢就系收购你嘛，可以。你系原创啊？点啊？我咪收購你啦！ 佢用嗰個市場個 volume 嚟， 佢哋因為佢用國家嘅資源去支持啊嘛，阿里巴巴都係噶。喂，我即係依個唔係而家嘅，講緊2008年，我同個朋友商討，佢同我講一句我好認同，佢話咧。中國任何一企業，如果跳出國際，都係一文不值嘅。任何一間，就算包括你騰訊，包括你依個阿里巴巴，你乜撚嘢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你如果需要同世界競爭，你一個先都唔值，係一個先。咁我讲一蚊，冇办法，你全世界即系佢用一个国家嘅力量去支撑， 有个保护伞， 佢咪变咗强大咯。喂，你腾讯边咧就值3000亿啊？你一样系垄断国，即系成个国家垄断行为啫嘛，系咪？但系点样啊？佢系将来可以横行无忌嘅，到你唔掂，我收购你 Yahoo 咯 ，Yahoo 几多钱咧？几亿美金啫嘛，湿湿碎啦，掹条鸠毛出嚟，大捻过你大髀啦，系嘛？就系咁解啫嘛。 靠国家养大咗佢嘛， 冇错啦，所以好难讲嘅，即系咧，而家咧冇话绝对嘅。你淨係因為係成個係任何嘢喺度追到中國扭曲， 係 因為全世界冇一個國家 經濟體系 係嗰個經濟體系係會用個國家嘅力量去到栽培一間嘢嘅。 係 喂，你睇下我都話啦，我上幾個節都講中國嗰個鐵路可以係爭六兆人民幣嘅。喂，大佬每年仲要係以6000万增長，即係6000万亿。 六千亿 嘅增长，喂，大佬， 增长 10% 啫嘛， 即系，但系咧，你谂下啦，佢嗰、那个， 但系佢谂下啦，佢其实咧，今日啲人咧系唔公道嘅讲说话，点解咧？佢系表面上负债咗60000亿，但系佢去咗库存啊，佢里面库存佢去咗好多，里面又清咁啲数，嗰度系另外一个生意嚟嘅，即系咧，另外解决咗大陆嘅60000亿问题啊嘛，佢系将个外债转移咗啫嘛，将个债转移咗去第度啫嘛，数字游戏嚟嘅啫，但系咧，佢哋工人继续有公开嘛，嗰啲钢铁全部出到货嘛。系嘛？你嗰啲設備啊、系統啊、你嘅車廂啊，全部都沽到貨，即係有人接貨，你明？ 咁同埋啲貪官有得貪咧，鐵路部部長，哇，大佬， 冇錯， 整個洗手間都幾十萬零啫。 劉志軍啊， 係啊， 嗰個家族都話貪污係過萬億嘅，因為鐵路喐親都講幾多萬億啊嘛，咁佢揾到10000亿咁出奇，就係咁解啫嘛。所以咧，你每即係我哋睇問題咧，你睇完嗰個負數一定要睇翻正數嗰方面嘅。佢表面上欠咗60000亿，但係咧佢喺大陸去咗嗰啲庫存。卖咗嗰啲嘢，佢又造就翻另外一啲生意，即系拉动咗成个经济，你明唔明？ 周边嗰啲咧，到时佢哋嗰度 系啊。 但系佢哋，我讲一样嘢嗱，虽然咧，即系其实个铁路都好老实，真问心嗰句都 OK 嘅， 系 即系有阵时我短途咧，即系咩叫短途咧？上海去北京咧，我都会坐高铁嘅， 因 为我唔想坐飞机， 系 实塞嘅。实迟， 十会迟， 实迟嘅，因为铁路相对准时。咁啊，但系咧，即系嗰句啦，一定要投诉啦，唔配衬嘅。例如话佢嘅网站11点要关， 哦， 要维修，要维修， 哦， 即系晚晚都要嘅。夜晚11点唔知第二朝7点开始俾你继续用，即系 大陸梗係有啲人喺度即係保皇嗰啲話，要咁多個transaction咁多，所以一定要做維護啦。喂，大佬，你講緊而家386年代咩，老友？啲一求其一群一組一個一路電腦群嘅 server 個服務，即係個服務器已經搞得掂啦。 咁呢個咧，即係你話大陸咧，咁啊有一樣嘢就係香港仲衰過佢 咩啊？ 香港你諗下啦，咁先進嘅城市，竟然出咗街冇 WiFi。其实真的很离谱，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呢？你一样东西你只是将那些主要的建筑物地铁站甚至乎那个发射站做阔一点，全香港去到出，除非你去行龙脊，咁啊，梗系上唔到网啦，系嘛？咁照计，你喺弥敦道，你喺英皇道，你喺德辅道中，冇可能上唔到网嘅。 其实 你嗰啲叫做大厦咁密， 其实使费好少嘅啫。 系啊， 你起少一条呢啲咁嘅嗱，我好简单啊，成日点我咁针住啲大白象咧？因为大白象你唔起嚟话嗰个三跑啊，两千亿。可以解決咩問題呢？我哋不老講個全民退保啊，老人啦、 啊，全部解決曬。 另外小班教學啦， 又買起 醫療啦， 又買起埋西隧啦， 起埋西 買埋地鐵股份啦。 喂，成日都講話小班教學搞唔到，另外又話醫院即係貨醫療嗰啲又要扣幾億， 咪起多十間醫院都得啦。 咪就係咯，啊，另外。 政府系唔做呢啲嘢， 另外就系唔做呢啲嘢。例如头先你讲嗰啲个咩话 WiFi 啊，你乜屌喺度 WiFi 好少， 龙脊有都得啊，屌咁样。 你知唔知政府佢有时有 WiFi 俾你免费用啊？半个钟，你唔可以死。 唔系半个钟都唔紧要嘅，而且系好慢嘅。 系最慢，你每日只要用一个时段啫。你去到第二个区，你想再博多次政府 WiFi 咧，话你今日嘅免费时段已经过咗。 其实我想系咯，我 死啦咁样。 近半年， 所以咧个麦当劳半个钟乜都一个钟头啦。 系咯， 系咪真系扑街嚟？所以咧呢个政府系冇卵用。你咁发达嘅城市，你有乜理由你 WiFi 咁差先得嘅？ 又嗰句咯，你个 agenda 系究竟你系为民啦，定系自己掠水？ 佢真系为咗自己， 自己掠水咯， 真系为自己掠水冇办法，即系冇能。 我喺我节目。讲咧，啲网友都话，唔好成日针对啲公务员啦。但系即系我冇办法唔针对，因为佢哋根本就系既得利益者。 唔系公务员就其实咧，不断即系就算你系曾荫权都好啦，叫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唔做就唔错啦嘛。 冇错， 唔错就有粮出噶啦嘛，有粮出就等退休啊嘛，退休咬粮，到时先做啦，未迟啊。 系 55岁先系人生嘅开始嚟嘅啫，因为喺政府思维塑身嗰30-40年，就系主要系要攞嗰嚿长粮啊嘛，攞咗嚿长粮之后，以后仲有得咬粮啊嘛。 仲有你身公务员嘅身份，你可以炒楼咧， 系啊， 银行又信你咧， 系啊， 银行一定信噶嘛， 冇错啦。所以咧，公务员啊，55岁先系佢人生嘅起步啫。到时出去大展拳脚，最叻嘅时候就系55岁啦。 即系秃鹰咁样， 系啊， 一出嚟即刻做鹰犬， 系啦， 几正啊！ 所以咧，香港公务员系特别有个问题嘅，因为咧，佢喺政府嗰度咧系叫做一种叫累积财富，叫做闷声发大财，乜捻都唔做，你出粮俾我噶啦。人工年年加捻到20-30万一个月系嘛？到出嚟，到退休嘅时攞一笔退休金，第一。 但系你唔好针对啲公务员住喎，你谂下初咧就话啲公务员咩问题，结果整个高官问责制出嚟， 你仲大镬？你唔可以揾另外一嚿屎去， 如果仲大镬 去冚另外一件屎，你应该揾件好嘅嘢嚟冚咗件衰。 点解你揾到件好嘅嘢咩？ 唔系啊，因为咧，因为嗰个咧， 因为公务员系冇呢个罚。有奖冇罚噶嘛？ 因为咧， 好难炒一个人噶。 严格嚟讲咧，叫做九官卸责制，就唔系高官，从来都冇问过责，全部都九官，全部都卸责，系咪？ 系。 所以咧，佢个制度咧系即系同佢嘅名称系唔符合嘅，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应该去告鸠佢嘅。你哋又唔系高官，全部都九官嚟嘅，又冇问责，全部卸责，系嘛？由董建华开始已经系咁啦，已经系卸责啦。 冇办法啦，我哋即系呢个社会。太多，頭先我食飯少講啦，好多啲應聲蟲，或者好多都係一啲，好似有個烈女咁樣，大埔咁樣，最後呢個 topic 啦， 係 簡單單講，佢 追住689嚟鬧啦， 鬧，咁呢個係我朋友嘅朋友嚟嘅，咁我都即係引以為榮，咁啊，但係最好即係最唔開心嘅，即係片裏邊有一扎人係即係保護住689，即係竟然即係仲有入招，無論呢個戲子好點都好，其實即係我覺得。香港多呢啲咁嘅人咧，其實係令我係一個好沮喪嘅。 從呢條片咧，可以否定黃子華啦。 嗯， 689六旺角 唔戴保镖都唔冇事噶。 有佢有佢叫我戴住耳筒嘅。 唔系噶，就算啲保镖唔喺度都冇事嘅，因为咧好多人走去买保护佢噶。 嗰啲狗咯。 系啊，喂，真系好多人，哎，叫做六八九好特首，六八九好特首，点解喺啲层楼升咗嘛？ 系啊， 系咪？本来住沙田 Dancing 两间嘢有走，哇！而家你 求啦， 你只有五年500多万啊，已经。287尺啊，都要500万、啊。 咪就系咯，300尺都唔够，哇！入到去转个身都唔掂啊。 咪系咯，所以咧，你话梁振英系咪真系帮咗好多人致富啊？正如田生地产话斋，恭喜未卖楼嘅业主啊，系卖咗就惨啲，系嘛，就冇办法啦。 好啦，咁啊，今日 喂，今日系有 over 咗好多吓，咁啊。我哋冇理由咁無恥將佢斬開兩橛嘅一節嗰節，即係雖然係以呃 like 為呃 view 為目的嚇，都唔可以咁樣做嘅。 喂，再講最後補句，餐飯我哋上一次幾多號食啊？4月30啊嘛，今日幾多號啊？ 5月8， 五月八 八啦。 唔係啊，嗰陣時係1萬啊。而家系11,200啦，11,200啊，所以都去到即系上得好快啦。咁啊，希望大家继续 食饭当日咧，4月30号咧已经10,700几噶啦。 系 啊，咁啊唔系话上得好快，不过咧都 算快啦。 其实越嚟越快嘅，因为咧你咧 Facebook 嗰个 YouTube 咧系好特别嘅，你越系多人睇咧，系等于会锦上添花，因为咧你等于 佢多人推荐 嗰条片 hit 咧，佢系会容易啲搜寻到， 推多两次， 会推多啲嘅， 即系呢个对佢嚟讲都。都系 win-win 嘅， 系啊， 佢多啲人睇又可以推多啲广告， 冇错啦。 嗱，记住 咧，你上唔到去咧，如果得翻几十 view 嗰啲咧，就一路都上唔到。 你讲紧我啊，咁 又冇讲。 喂，讲翻先，其实咧最紧要即系呼吁翻我哋啲听众啦，咁个网聚啦都讲话点解即系。我哋就唔会好似有啲台咁样去收货金嘅，我哋就真係靠你自律啦，帮手睇下啲广告。 係啊， 就甚至乎有阵时 帮补下啦。 帮补下啦，缺下啲广告啦，读下啲广告。 係啦。 係啦。 啊，仲有一样嘢，我啲网友真係好离谱，我觉得我冇办法接受。我精心炮制叫阿 Alex, 係咪 ?cut 咗6条北韩。呢、這个叫做咧金曲会之音，但系得1,000多人睇啫，非常之唔合理喎！大家 kick 入去，好好笑噶，你哋可以跟住唱噶，用国语唱噶啲歌，全部都用国语就可以唱到北韩嗰啲韩文歌噶啦，系啊，非常好笑，有埋字幕，你哋可以跟住唱啊，好非常之好嘅。 好 吓，咁啊，大家帮帮手 kick 下入去唱下歌， 唱下歌。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